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中国东南部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和炎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日骤雨较多，天气转凉。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71%。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697点，跌200点，总成交金额597亿7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24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06点，升31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19蚊，跌4.8；友邦保险72.35，跌1.6；建设银行6蚊，升咗5仙；美团点评88蚊，升。跌咗1蚊，汇丰控股58蚊，跌咗4.5；盈富基金26.6，跌咗2毫；中国平安90.4，跌咗4.5；港交所229.6，跌咗1.6；工商银行5.22，跌咗1仙；恒生银行159.5，跌咗5.7。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5。英镑9.578，瑞士法郎7.898，澳元5.283，加元5.893，新西兰元4.949，欧元8.6032。每百日元对港元7.32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057。日经平均指数报21,456点，跌131点。港金现价报14,110蚊，升11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508。啱啱轉咗，倫敦金每盎司係買入1,509.05美元，賣出1,510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Michael 首先提翻大家港鐵嘅安排啦。咁而家港鐵嘅其中7个車站仍然係關閉，包括有觀塘站、旺角站、將軍澳站、坑口站、車公廟站、沙田圍站同埋石門站。咁而家港鐵咧係提供緊免費接駁巴士來往寶林站至到調景嶺站，中途係停坑口站同埋將軍澳站嘅。港鐵嘅列車服務咧今晚會提早喺晚上8点結束，除咗機場快線咧會視乎情況決定晚上8点後嘅服務安排。隧道嘅情況，紅磡海底隧道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稅務大樓，西行過海車龍排到上橋位；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喺橋面燈位。紅隧嘅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康莊道橋面，漆咸道北過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龍尾近模糊街。路面方面，喺港島東區走廊去中環方向，近住維園落橋位一段車多，龍尾海豐園。今日喺九龍方面，由於弥敦道同埋窝打路道交界嘅交通灯咧未能够正常运作，咁而家大嘅交通咧系非常繁忙嘅。弥敦道近住窝打路道一段来回方向挤塞车龙，分别排到太子道西同埋柯士甸道。咁另外窝打路道近住弥敦道嘅来回方向咧，交通都系繁忙，车龙就分别排到卫理道同埋果栏。艾嘉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公主道桥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一段慢车龙尾富山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去到牛头角定富街，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咧，咁由于近住观塘码头嘅慢线解咗前有工程，而家大交通都系繁忙，龙尾去到丽港城。另外，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解咗前近住茶果岭道油站对开曾经有意外，意外清理好，不过而家车龙咧又大消散，龙尾去到将军澳道近兴田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私分啊！我收到台长送俾我嗰扎花啊！死啦！我有男朋友噶嘛，但我又唔想得失佢，咁点算啊？ 截图唔使算啊，每个人台面都有噶。彭爷最近学紧插花， 系咩？ 会错意你话几麻烦呢？今个星期六晚上10至12，不如一齐听一下香港电台第二台私分同埋崔杰同主持嘅周末有情人啦、啊。因为我哋会讲爱情上面嘅会错意， 咁都 雖然唔學戲都要學插花嘅。On a Saturday night， 老婆，俾 B B 食咩好咧？咁多資訊同推廣，點揀啊？ 为了维护母乳喂哺，政府推出香港守则，指引业界在销售婴幼儿配方奶和预先包装食物时，提供客观的产品资讯，保障母乳喂哺。 问埋医护人员的意见，咁就可以做个啱自己的决定啦。 上 fhs.gov.hk 了解多啲啦。 卫生署策动，香港电台全力支持健康香港2025。 Otten 呢身造型单车装配公事包， 系啊 ，Tina， 我公司咪话呢排齐齐踩单车翻工咯。 踩单车咁咪好远？ 唔远，都系30分钟左右啦。卫生署话喺30分钟内踩5公里单车都系适量运动嚟噶，除咗健康，仲可以悭钱添。 哇，好辛苦啫。 呢样你又放心，我公司有浴室，算系唔错啦。 咁你公司请唔请人啊？ 到星期三啊，开始2个钟嘅骚动音乐啦，有 Eric 啦， 有严琼喺度。今日讲呢首歌咧，劲啦， 点 劲？佢摧毁咗无数少女嘅梦想，所以呢首歌歌名叫《少女》咁样。 哇！ 个听系咪好好咧？咁 样好好啊！我想知道原因系咩咧？点解摧毁咗你哋嘅梦想咧？ 嗱，呢位歌唱系林宥嘉啦。咁林宥嘉其实系好多少女即系心目中嘅老公人版嚟噶嘛？ 系噶， 系噶，你唔信问下呢 D M 哦， 系噶， 佢系我噶。 系啊，睇演唱会嘅时候不断哇，我老公好靓仔，我老公好才，我老公唱歌好好听啊！咁 咩？你唔系嗰对乐队嘅 base 手，即系你老公咩？ 哇！唔系呢个系首选嘅。 哦，系边对？ 水性杨花， 冇得比嘅呢个 系边对？我就唔讲啦。 系同埋边个先啦？咁但系咧，一路以嚟，其实我觉得佢喺感情世界都系一个好坦荡荡嘅人嚟嘅。咁大家知求婚嘅时候啊，都有摆上去 Facebook， 都系炸咗咁样噶嘛。跟住，但系呢一个 MV 咧，我觉得系另一个咧炸到咧，即系成个网络咧一片粉红色嘅作品嚟。 系 佢直情揾埋自己老婆嚟做 MV 女主角。 哦，系咪嗰啲 咩啊？ 婚礼咪有啲 系睇睇 片先，我哋 系广告。是廣告、 oh, ，OK， 係某大呢個鑽石珠寶品牌廣告。 因為我係如果我係 artist， 我係 manager， 我都買呢啲位啦。 係，大家而家行經彌敦道都可以見到好大張噶啦。 係。 咁然之後，其實呢個我覺得好得意嘅點係咩咧？係黃偉文同佢一齊夾粉填詞啦。咁入邊咧係講咗好多咧，即係令好多少女咧都即係後悔莫及嘅一樣嘢嚟嘅，即係佢講到話，自從遇見咗呢個少女之後咧，佢變得比佢更加少女。即係對於愛情嘅憧憬啊，哦、對於未來生活嘅美好幻想啊，全部都擺曬落呢個女仔身上。我哋可以問一下 Lady M 啊，你聽到你老公對另外一個少女唱呢首歌，你嘅感覺係？ 你又翻嚟啦？ 我批准咗佢係大婆係二婆。 呢啲唔係少女嘅痴心妄想。 你又話呢首歌令到啲少女 係咁，佢唔係少女歌手嚟㗎。 哇！點解冇用嘅咧？就佢仲有少女嘅夢想、 啊。因為我係少女，所以我嘅幻想就破滅咗。咁頭先講下心嘅，佢都冇嘅咁樣。所以今日揀嚟第一首作品啊，嚟自林宥嘉嘅最新嘅呢一首歌，歌名叫做《少女》。 我想要買一間房子，可能不需要車子，最好像我们的样子，作为一 花心之情，佢话人人皆有。沿用住花呢个主题，今次嘅花心讲紧嘅唔只系感情上，而系每个人都有佢嘅欲望，都想尝试对住死物。我谂更加多人系得一想二。作曲冯咏琪，填词周耀辉，编曲孔奕佳 Edward Chiu， 监制冯咏琪、孔奕佳。星期全新打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四位，泳儿花心。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听歌就要睇路，谁能做到？要为耳朵逐天的打扫，要是遇上再大雾，有那些阴云。 香港几时都有好音乐，任由音乐骚动你，由你骚动音乐。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至5点， Eric 严琼骚动音乐， 骚动音乐，骚动孙慧雪，幸福的错过。 我哋请嚟呢位歌手咧，佢呢首新歌我觉得是一种挑战嚟嘅，因为我觉得佢平时好幸福啦咁，但偏偏佢个 M V 啊，佢首歌咧系讲幸福嘅错觉。你好啊，孙慧仙。 Hello， 你哋好，好 dark 噶系咪啊？你睇咗 M V 啊？ 我睇咗 M V 啊，坐喺个洗衣机面前，跟住之后思索你人生啦。但然之后同男主角被绑咗一条红绳，我哋分唔开大家咁嘅感觉啦，咁样。 其实咧，嗰条红绳系代表婚姻。 是 即是我哋本身构思个古仔嘅时候呢，就係諗有时好得意呢，你有呢条红绳即係一个婚姻嘅联系呢，反而大家好似睇唔清大家。但係到最尾我哋咪剪咗跟住跌落海呀，即係其实好似一个解脱咁，好艺术我都呢个 MV。 所以我就係话咦对你嚟讲冇一种挑战呢，就係即係你 系 幸福底㗎喎。 可能唔係啦。 娛樂版嘅同事， 我哋直接再嚟一個。 喂，大家首呢首歌先，點解會想係唱呢個題材嘅作品咁樣今次？ 其實咧，我哋開頭一齊傾嗰陣啦，咁首先個音樂咧係比較輕快咁， 係啊， 咁係大家都覺得，我俾人感覺係好開心啊，正能量啊，咁所以我哋不如我哋揀呢一首歌啦，咁又好swing 啊，即係俾到人哋唔同嘅感覺，同我第一首歌係唔同。到大家即係構思嗰個題材嘅時候，咁我哋揾咗黃樂怡一齊出嚟傾啦。咁幸福的錯覺咧，其實個名咧點解咁得意咧？就係喺一隻藥上面咧嘅副作用嚟嘅。系，咁系， 即系可能食咗一种成药之后，你有一种幸福嘅错觉。 系啊，咁就系真系一只药印咗上去，系写住话会有幸福嘅错觉。 系， 咁你就会谂啦，喂，其实如果我食咗只药有幸福错觉都几好。是 但是会引致你会上瘾，因为当啲嘢你过嘅时候就原来我唔系好幸福嘅。 要 keep 住咁样，好惨啊！ 系啊，咁同埋咧，我有 search 过咧，究竟幸福嘅定义系啲咩咧？咁然之后我就喺啲网络嗰度揾到好多写人生嘅篇章啊，关于即系话原来幸福咧，對於人嚟講咧，原來係好短暫，同埋佢哋會覺得好漂浮嘅呢種感覺，咁係好難捉住嘅。咁但係真正嘅幸福咧，咁我睇嗰啲好多啲心理學書咧，就話原來你係要經過一番嘅努力，但係其實都真係嘅，即係當你譬如好努力啊，或者經過一啲艱難去揾到嗰啲，先至係真正你會覺得嗰個幸福係恆久嘅。咁我哋開頭再。企咗喺我个定位度，我系结咗婚啦，有小朋友啦，咁好多人都会行过嚟同我讲，喂，你好幸福啦，咁样，咁大家就点解会一结咗婚你就俾咗人哋一个咁样嘅感觉嘅咧？ 不过系有原因嘅， 系 因为咧，就算有啲人系结咗婚啦，有小朋友啦，但系佢个样系唔容光焕发嘅时候，死气沉沉咧，你系唔会觉得你系咪好唔幸福啊？但因為你出到嚟，你係有嗰種開心，先人你會覺得幸福噶嘛？ 唔係，同埋我有啲幸福肥啊，我覺得。 O K。 開始曬冷 啦，佢而家。 唔係。即系啦，咁我哋其实但系有好多女仔咧，佢哋咧譬如我同佢哋倾偈嘅时候啦，咁佢哋都会话而家结咗婚，但系都会结咗婚之后咧，好多时都有时系有种空虚嘅感觉嘅，咁系好真实嘅。但系如果你去同啲朋友分享嘅时候，可能啲朋友又会话，唔好玩啦，你咁幸福，咁啊更加人哋系唔明白呢一种感觉嘅。咁所以我哋觉得，其实寫呢個題材可能會有啲結咗婚嘅女仔，佢哋會有呢個共鳴，同埋我哋自己覺得啦，好多女性咧，即係現今呢個社會咧，佢哋就算結咗婚或者有小朋友，即係好似我咁啊，都要出嚟工作，先至覺得真係揾到自己 啊。所以嗰種空虛係嚟自嗰個自我價值嘅肯定啊，諸如此類。 系啦，就系咁样。你明白系啊？ 呢个我又明白，因为譬如你讲真，好多人 expect 可能结咗婚你就去照顾你屋企啦。喂，咁但我本身我其实仲好得好叻噶嘛？点解我唔可以继续发挥我嗰啲嘅 talent 先？ 系啊， 即系点解屋企就等于我所有，净系要煮下饭啦，扫下地啦，凑下仔啦。 系啊，所以其实呢首歌嘅歌词一开头就话两双块半张皮，即系有去执屋。 系 咁，即系可能有啲女仔本身自己都好有自己 talent。咁我自己真係有一個朋友咧，佢係都幾叻，但係咧佢嫁咗俾一個老公咧，老公係潮州人，咁佢老公就同佢講啦：，喂，如果你而家出嚟做嘢咧，我屋企人咧原來係會覺得冇面嘅，唔知點解啦。咁變咗佢就 覺得你養你唔起啊。 係啦，佢就真係 quit 咗份工，咁但係就同我講話真係好唔開心，就係成日都想出翻嚟做嘢，想揾翻自己，咁但係佢覺得唔明白嘅。佢身邊外人 呢啲就應該拍拖嘅時候洗大啲先咯，即係我個個月洗十皮㗎。 咁 如果你想我唔出去做嘢嘅話，你咪每個月俾十皮我咯。咁我嘅人生都係好快樂嘅，因為我想做一個 travel blogger。 哇，都幾好喎！我應該阻 早啲識你，你要咁樣提議我， 好俾佢教壞得唔得？阻止唔到你，唔好聽佢亂講，要俾佢教壞。 即係如果你識個大男人，佢養你嘅時候，你就先洗大佢先， 係 啦。等佢知道打咗個底，嗱咁嗱，你養我唔到，唔緊要，咁我出去打工啦。咁 同埋最緊要發現啊，你都係出去做嘢好啲啊， 唔好喺屋企過分地亂咁諗嘢。 做嘢啊，咁樣咯，係啊。 喂，咁但係如果問翻你自己咧，譬如你嗰陣時係決定我要結婚嘅時候，有組織者家庭嘅時候， 會 唔會都有溝通就係唔係？我都希望就係、是有屋企，但係我同時都希望繼續自己嘅事業去拼搏啊，諸如此類。 呢個係我老公嘅期望，佢話、哦、你唔好唔做嘢。系真 的。咁佢有冇佢有冇点解啊？ 佢同我讲，你知唔知点解我娶你啊？因为你勤力， 开唔开心好啦。 你问佢啊。 同埋佢话，万一佢有啲咩嘅时候，佢话，咁、哎、你都，我谂靠你都应该 OK 啊。 都幾好啊！ 所以我哋大家已經係有一個共識㗎啦，點要一路做嘢。嗰、 哦、 時其實台月 B B 都一路做到生咗，差唔多。我記得臨生嘅時候都有人走嚟揾我出 event， 我同佢講：我真係唔得咧，係咪你幫我出埋先？我好驚我現場生咯。所以我話真係冇啦。 咁個心靈價值就好高啦。 孙维少 出自己个时装品牌活动嘅时候生仔啊， 从来都未有人试过。 如执笔手写几百万字，全有血有泪有意思。只写一本小说不已心意，而有没人在意言情小说的故事难完美，平凡的我将会被记起，悬疑小说的结局仍神难挨从不理，描画心不羁，写下去这会是传奇，写下去寻觅新惊喜。旁观者都猜想我好运，会探听着我的心，谁可猜得出深处伤患泪痕，而我擅长内伤。风从来消息的故事难不手写一个段落，而我仍然是我。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2016年旺角骚乱案，本土民主前线前发言人梁天琦判囚六年，他就刑期提出上诉，同案两个被告卢建文和黄家驹提出的上诉亦都一同审理。高等法院上诉庭法官听取控方和申请一方陈词之后，押后裁决，将会颁布书面判词。三个被告的代表律师都提出，法庭是否应该将被告在被捕之前或者之后发生的事都纳入定罪的考虑范围。代表控方的刑事检控专员梁卓贤解释，暴动罪需要考虑整件事入面参与者的行为，而不是只看犯案者的本身行为。他说，当晚在砵兰街发生的事清晰有预谋，包括大批穿着蓝色本土民主前线外套的人士，部分人拎着包了胶的盾牌等。至于在瓦街路街发生的事，聚集的人数远超警员，他们不断袭击，最终导致一个警员向天开了一枪，因此控方认为量刑基础并无过重。港铁今日重开大部分车站，七个车站仍然关闭，列车服务将会提早在今晚八点结束。七个仍然关闭的车站包括将军澳站和坑口站等，港铁安排接驳巴士接载市民来往宝林站至到调景岭站，不少市民在朝早繁忙时间轮候乘搭。有居民说接驳巴士轮候时间比昨日短了很多，亦都有市民相信港铁重开宝林站有助疏导人流。有報道引述港鐵員工說，公司已經指示員工遇到示威的時候棄站，一旦發現車站附近有示威者聚集，就會安排港鐵巴士接載撤離到其他車站暫避。港鐵回覆查詢的時候說，一直以乘客和員工安全為首要考慮，如果車站遭到激烈攻擊，乘客和員工的安全受到嚴重威脅的時候，會疏散乘客，如有需要亦都會安排員工撤離車站。世界经济论坛公布2019年全球竞争力报告，香港排名第三，较去年上升四位，仅次于排第一的新加坡和第二的美国。不过香港在司法独立和新闻自由得分下跌，司法独立排名跌至第八，新闻自由排名更加跌至第61位。调查在今年一至四月访问了139个经济体内16900多个商界行政人员，报告强调数据是在香港连串社会事件前收集。特区政府欢迎香港的排名上升，强调一直致力提升香港经济的竞争力和活力，政府会努力维护香港传统优势，包括优良的法治传统、司法独立、自由开放的市场、简单低税制、高效的公营部门，以及是公平和方便的营商环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和炎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日骤雨较多，天气转凉。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742点，跌咗149点，总成交金额651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24点，升咗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06点，升31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0蚊，跌咗3.8；友邦保险72.75，跌咗0.2；建设银行建设银行报6蚊。升了5仙，汇丰控股58.1跌了3.5，美团点评88.65跌了3.5，盈富基金26.65跌了1.5，中国平安90.7跌了1.5，港交所230.4跌了8毫，工商银行5.23没升跌，恒生银行159.8跌了5.4。 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5， 日元 107.21， 瑞士法郎 0.992， 澳元 0.675， 加元 1.331， 新西兰元 0.632， 人民币 7.141， 英镑对美元 1.223， 欧元对美元 1.098。 日经平均指数报 21,456 点，跌了131点，港金现价报14,110元，升11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508.9美元，卖出1,509.3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提提大家港铁嘅安排啦。咁而家港铁列车服务咧系继续有七个车站关闭，咁包括有观塘站、旺角站、将军澳站、坑口站、车公庙站、沙田围站同埋石门站。咁而家港铁系提供紧免费接驳巴士来往宝林站至到调景岭站，中途会停坑口站同埋将军澳站嘅。咁提提大家咧，港铁列车服务会提早喺今晚嘅八点结束，除咗机场快线咧，会按情况决定晚上八点后嘅服务安排。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现在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方面，在九龙区今而家弥敦道和窝打路道交界，因为交通灯未能够正常运作，一带的交通是非常繁忙。弥敦道近住窝打路道一段来回方向挤塞车龙，分别排到太子道西和九龙政府合署。另外窝打路道近住弥敦道的来回方向，龙尾就去到果栏和卫理道。亚加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亦都挤塞车龙，排到公主道桥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亦都是交通繁忙，龙尾去到近喇沙利道。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西一段车龙，排到希福道。反方向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六轮街一段车多，龙尾圣佐治大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而家仍然车多，龙尾去到牛头角定富街。咁最后提提大家咧，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慢线，因为有道路工程，咁而家但仍然都系车多，龙尾嚟港城。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水务署供应嘅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系大厦供水系统嘅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嘅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和执行相应的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广播剧，陈家洛饰演爸爸不细心。 在剧入面，作为一家之主的我好爱姓屋企人噶，不过呢就唔系好识表达啫，一讲大话啦，仲会口窒添啊。 其实咧，我有个朋友要我陪佢倾下电话咁咯，我冇讲大话噶。 想知道我哋毕家上上下下会发生咩事，就要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 Just feel the music.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Oh, so dumb. Your look is headed your way. Da da da da. Oh, just feel the music. Just feel that groove. Move to the music. 苏童音乐，苏童孙维说，幸福的错过。 音乐继续有今日嘅嘉宾孙慧雪。咁头先咧就讲咗喺你身边有一啲结咗婚嘅女性朋友咧，就会觉得有啲空虚嘅，因为可能放弃咗发展自己嘅事业啦咁样。但每次见到你都唔系噶，你每一次都系好开心啦、笑啦、好正能量啦咁样。所以其实你心目中应该冇乜空虚嘅感觉啦嘛，系嘛？ 冇嘅，我但我系一冇嘢做就有噶。 哦，你都算系工作狂嚟噶？ 诶，系啊，超级。 哦，唔怪得你工作力勤力啦。 系啊，佢因为我一有一两日休息咧，即系可能三日到啦，我就开始胡思乱想啊，即系觉得啊自己废人啊，唉，冇人中意揾我做嘢，即系会有呢一种情绪出嚟。咁我老公系我身边个，佢系最能够感受到啦，佢就话。死啊！你又嚟啊！喂，快啲揾嘢做，快啲做嘢啦！咁你开始心情唔好啦， 系 OK， 系啊。 所以你一路以嚟，你冇一个概念就是、以后要做幸福小奶奶呢件事噶， 完全冇。你我细个咧，我有啲鄙视我身边嘅同学话佢愿望系要做幸福小奶奶，即系我会觉得吓，梗系靠自己噶啦，你点可以即系咁谂噶？咁、 即系呢啲有本钱想做幸福小可以做幸福小奶奶嗰啲就唔想啦，但系我系好想。 幸福小奶奶都好难做噶，你又点样去 manipulate 身边嗰个男人同佢嘅家族？唔系净系身边个男人，系佢嘅家族。 你系。睇《溏心風暴》睇太多， 好攰噶， 終身都會出嚟做嘢。 喺公司你要面对职场上面嘅人事关系，喺屋企咧你要点处理屋企嗰啲嘅人事斗争，都系一门嘅学问嚟。 冇错，所以都好叻嘅做到都。 喂，咁但系譬如你自己凑系小朋友嘅时候，嗱你自己系一个即系，喂我真系好中意做，好中意做嘢。 系。 咁但系小朋友，你会唔会都系灌输佢？喂，嗱幸福系应该点样去到揾啊诸如此类，有冇啲咁嘅灌输俾佢噶？ 其实咧，我系。即係好多人咧，佢哋覺得，咦？點解你生咗小朋友之後，好似做咁多嘢，又走去寫書啊，又走去唱歌啊？其實我都有少少係想話俾個小朋友知，其實你想做嘅嘢咧，你去做啦，就做到嘅，即係唔使諗話，哎呀唔得啊！我又即係諗，好多人有好多藉口停滯咗自己噶嘛。喂，唔得啊！嚇，應該冇時間噶啦，或者哎呀，我唔得噶咁樣，咁我就覺得我唔想我小朋友係咁咯，即係我反而想佢係想有想做嘅嘢，佢就去前進。最後我唔理係做到定做唔到，但我反而覺得會令一個人成長。 哇！你咁鬼死 positive 嘅你個人， 係 咯， 我正能量之鬼， 係咯，你係咪即刻要自己就即刻解決到自己問題嗰啲人嚟㗎？從 來都係。我啲朋友話我正能量都好恐怖咯，即係有時譬如可能遇到一啲嘢啦，即係可能以前失戀啦，一分咗手咧，我第二日咧我係過濾完之後咧，我係笑咗，哎分咗手啦，跟住你哇，你點解仲可以笑？即係我係會。我都系会谂到啲好嘅嘢嘅，系啊， 即系例如下一个会更加好咁啊。 唔系啊，我喺度谂啊，即系都上咗一课啦。可能我会谂翻啊，可能自己有啲咩唔啱咧，或者点样咧，或者我经历咗呢样嘢，下次唔会经历咧咁样。 所以我就想问一下佢唱呢首歌嘅时候，真系有冇一个难度喺度啦？ 系咯， 即系你要接触呢个题材，即系你要去演绎呢一首歌嘅时候。 反而咧个难度咧系我唔够 swing。 哦。因为个节奏嘅问题， 因为即系可能我系好中意听广东歌，即系我唔系听好多英文歌啊咁样。咁但系咧，你 swing 呢一样嘢咧，睇落好似好简单，但系你嗰个节奏感要真系好重，你先至可以唱到个味道出嚟咯。咁所以我用咗好多时间去投入落呢首歌度。咁啊，阿维咯，即系个维监制就好好，佢系用咗好多时间嘅。咁佢系叫咗我哋差唔多录咗。三日，咁每日咧系超过三个钟头。咁佢话其实第一日我冇遇过你录到噶，即系只系俾你去 熟下 摸下呢个环境，因为我始终唔系录歌经验唔多啦。咁佢话你要揾一个 way 系你自己觉得最舒服，譬如啊除咗只鞋啊，你熄咗灯啊，跟住你记得就系你唔好怕出错，即系你反而系要好放你要唔驚喺我面前走音，即係你反而你將你自己有啲嘢你試下，用曬出嚟咁樣。咁直到第三次啦，我記得嗰時，因為你可以拋開曬呢一啲 技術上嘅嘢啦，咁就可以投入到啦。咁我記得好真係好投入咁樣唱咗一次之後咧，阿維話：，你出嚟啦，你出嚟聽啦。你睇下你今次係真係我見聽到你入咗，所以咧。我係要呢一 take，即係你前面抌曬啊咁樣咯， 即係變咗你係已經將你嗰啲思考係融入咗去， 係啊係啊， 成個 melody 入邊，係 咁樣，咁我就都好開心咯，係啊， 係， 即係可以做到，即係佢同我講就係話，嗱我唔想係你做唔到，我要揀要 tune 聲咁去 tune 你，咁冇意思，唔係你自己唱到，咁所以話我即係。希望是你自己入咗落嗰件事再唱到成个感觉出嚟。 OK， 所以你睇下佢而家有一種，我挑戰成功啦， 正能量，佢真係好正能量。佢坐隔離直情曬到我咧，半邊身好興奮， 茶放曬。 再快半张被，有三步要打理，习惯望你却掠过自己，话会是福气，要相信幸福不会与你，谁不想走过残破的观看圆满的戏，随了有风吹开了有空隙，陪着你想将生活美好去当一颗瑰宝，其实我总有空洞要补，心里疲劳想晒着想着途人亦听到灯光里跳着无聊的舞，跳着无聊的舞，其实我不要安静过好，都有烦恼。快乐吗？我在唱，也在碰触滑的水泡。壮烈吗？困惑过，也为每天故作放松。陪着你想象生活美好。去当一颗瑰宝，其实我不要轻易满足，想再迷途，一生说过后无人预计到，一些错过后惶然失措，其实我不要生活美好，一串脆弱相信幸福不会与你，谁通通挣扎大半生，这算是有福气。 苏童音乐，苏童孙慧雪，幸福的错过。 喂，咁我想问，譬如你屋企人啦，咁样佢哋会唔会即系对你而家，譬如你有已经有两首自己嘅 solo 嘅歌啦，佢哋会唔会俾啲 comment 你啊，或者啊录完首歌啦，即刻俾佢哋听下先咁样？ 我屋企人啊，我屋企人好多意见噶。 唔系，但我想问你点样同老公解释你唱咗一首咁嘅主题嘅歌咧？ 佢唔识中文噶。 哦， 唔系，即系佢中文好差嘅。佢问我点解咧？你首歌咧咁开心咧？点解要拍个 MV 系咁嘅？ 又跌落水又浸親啊！跟住又喺個洗衣機面前思索啊！ 其實你嗰啲詞係咩意思啊？ 咁你點同佢解釋啊？ 哦，就話其實是一個古仔嚟嘅咁。 好 artistic 噶，所以 男人真 係嚴格。你講完又好似幾合理喎咁樣。 咁佢哋會唔會即係可能，譬如係老公啊、小朋友又好，即係會會唔會有首歌係唱俾我噶？第時咁樣嗰啲噶， 小朋友太細個啦，佢有得兩歲唔識，但係佢就猛咁聽我呢首歌。佢臨瞓嗰時話聽多次，聽多次，跟住就即係用嗰啲好奇怪，我唔知佢啲咩口音嚟，媽媽唱歌，即係每晚一聽到就媽媽唱歌 咁我好奇，咁你从来有冇一啲 habit 咧，系会唱歌暗会瞓嗰啲噶？ 有噶有噶有噶， 佢识跳一整套 Baby Shark 噶，佢好劲噶。我佢嗰喺 IG 嗰条片，我睇咗好多，因为太 shock 啦。 原来嗰啲 view 数系你嘅， 我有贡献咗十字以上。 我见到有成五万几 views。 系 你睇佢咁靓，佢着住成套家居睡衣喺部电脑唔系嘅电视隔篱跳 Baby Shark， 我真系好 shock， 我想讲。所以系其实媽咪嘅多才多藝佢都係有嘅，即係媽咪 type 嘅多才多藝。 多謝你啊！所以我仔好中意黐住我嘅，佢覺得好好玩嘅。 所以我就係話你睇下，聽完佢成個訪問嘅過程，佢都係又開心啦，笑曬咁樣啦。突然之後聽《幸福的錯過》不過我都覺得犀利嘅，因為我覺得上一次小說故事嘅時候，咁你就喺雪山嗰度啦，隻腳紫曬咁樣啦，跟住到今次你又下海啦，就係因為你要 好曬嗰日，我助手中暑啦，佢問我點解拍你啲 MV 咁辛苦，因為咁凍，因為咁熱， 係咯，然之後你仲要又係浸曬水啊，諸如此類咁樣，又係一種挑戰嚟喎呢單。 係啊，仲要揾個周俊偉陪我一齊癲啦，咁佢真係好好，一啲怨言都冇，我一朝早已經叫咗佢出嚟啦，咁就一路喺度暴曬。暴晒咗好耐，跌落水，跌完落水之后咧，我哋夜晚咧去咗一间屋嗰度拍嘢啦。咁但系嗰间屋咧，啲居民咧就好唔中意人拍嘢。佢咁啱俾业主立案法团发现咗我哋拍嘢咧，狂上嚟拍门。咁就拍到朝早咧，变咗我哋要猛咁延误我哋有拍摄。咁就搞到朝早七点。 你间屋入边唔系私人地方嚟咩？ 系啊，但系咧佢就其实我哋系冇声嘅，但系佢哋就话我哋有声。咁啊。即系一路喺度， 所以就 觉 得你哋 点样 骚扰我咁 样。系咁，同埋佢哋好犀利咧，就系都唔瞓觉嘅，咁就话嗱，睇住你哋，如果入边咧有一盏灯开着咗咧，即系嗰啲拍摄嗰啲灯咧，就又上嚟敲门，话我哋残到佢哋咁样咯。 但系佢讲完之后都系微笑噶， 系啊，咁坎坷，但系佢头 先你冇怨言噶，系啊， 好正啊！ 我喊咗两次啊，呢首歌系因为首先咧，我其實咧，我唔知道你哋記唔記得，我第一次嚟派台已經錄緊嘅啦呢首歌，咁、 okay. 就搞咗半年。咁啱啱錄完之後咧，咁啊後制嘅同事咧入咗醫院喎，咁我冇辦法啦，首歌要 延啦， 唔啦，咁然之後我就要拍 MV 先啦，咁咁點知拍 MV 咧，那個導演咧突然佢覺得自己嘅狀態係唔適合幫我拍，跟住佢係我哋準備好曬，同埋即係等佢嗰段時間。我等咗两三个月啦，咁喺临拍之前嗰日，阿雪，我谂咗好耐先同你讲嘅，我都系唔拍啦，咁我真系忍唔住喊咗咯，咁我都觉得哇，原来我仲识喊啊，嗰时因为觉得好多样嘢棘住，咁然之后。啊，好啦，冇辦法啦，揾第二個團隊啦，咁就係頭先有拍攝嗰啲問題啦，咁跟住都算啦，呢啲過曬啦，我諗終於都有一日安樂嘅教訓啦啩，點知咧話個 M 即係呢首歌嘅版權有問題。 哇！ 咁就係點解咧？因為其實個版權咧係搞好曬嘅本身，咁點知同我哋搞嗰個同事咧，即係嗰間公司嘅同事就離咗職喎。咁然之後咧，新同事就嚇、我唔知呢件事喎，咁樣咯。即係當時咁，然之後就搞咗一段時間先出到。即係我諗啊，搞咗咁耐，原來都係出唔到嘅咁樣咯。即係就係一種咁嘅感覺。咁所以到而家出到嘅時候，就真係覺得哦，原來幸福係真係要咁辛苦。 所以唔怪即係今日上嚟仲開心過上次啦。 係啊，真 係好，因為佢已經歷盡萬千嘅苦澀。 頭先都話俾我講，我一路喊一路講咯，但係佢一路笑一路講， 佢真係喊住上嚟講。 好離譜 喂，咁我想問啦，嗱，而家有兩首歌啦，咁嚟緊係咪向住一張 EP 啊，或者一張碟啊嘅方向去到構思之後嘅歌做啲咩好呢？ 其實我又冇諗過會唔會有 EP，但有好多人問有問我嘅，咁但我自己都係。我係啲好隨住自己感覺做嘢啲人，咁我 EP 嗰啲就諗住遲啲先，但係第三首歌咧其實係做咗噶啦，咁誒係同呢兩首嘅風格係都係唔同嘅，咁我就想話嗱，應該都有首中啦，即係中到大家會中意，因為我自己覺得音樂咧好闊嘅， 系啊，系啊，因为呢个中唔中呢个问题咧，系唱片业界困扰咗佢哋可能系几十年，都冇一个确实嘅答案嘅，因为系牵涉天时地利人和噶。 系啊，同埋我自己觉得，啲音乐人咧，佢哋好好专业哦，即系我自己识嘅真系太少，咁所以我就觉得唔紧要嘅，慢慢咯。不过系。即係冇公司嘅時候自己做咧，係都幾艱難咯，即係有艱難嘅地方咯，不過都幾好玩嘅。 係咯，但係退翻去開頭，佢自己又睇咗好多嗰啲文章啦。幸福係咩？幸福係佢自己爭取。 係啊，幸福係要好艱難先得到。 唔係就係，所以見佢今日笑得咁開心咧，就係因為呢首歌都飽經好多唔同嘅困難嘅時刻㗎啦。 見佢笑得咁開心，我哋都安樂啲啊。 仲好我上嚟嘅時候喊曬， 冇錯，要遞紙巾俾我。 係啦，喂，咁今日都係曬孫維樹啦，想嚟介紹咗呢首嘅新歌《幸福的錯覺》，咁繼續期待你一啲新嘅音樂嘅作品同埋新嘅嘗試咁樣啦。 好多謝你哋， 多謝曬你，我哋笑得好開心咁樣。 多謝， 多謝 你嘅正能量啊！ 香港幾時都有好音樂，任由音樂騷動你，由你騷動音樂。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至5点 ，Eric 严琼骚动音乐。 让我曲着脚尖，让我专注锻炼，跳高屈膝，气太喘，停空收腹，气太短。为了不断脱脂，为了双眼似电，再跑四个圈，吃饱想选。刚巧经过镜子，和标准差太远。所有缺点成外界的笑点，坚守一个信念，因此不介意。我信我的样貌内型，是神为我赐。我要赞你这线条这轮廓这肢解。让我不再畏惧，把手城市压压腿，记得喝汗水。若有笑容在这里，便有皱纹在这里，同面水。几天一个世道，同一刻感到暖。诗歌只要发苦，行路也爽快点。影相摆个正面，好丑不介意。 谁愿将 卫兰啊。 嗰个名称叫做运动诗歌，我谂想好似孙慧雪咁开心咧，运动都系个方法嚟嘅。一阵四点钟翻嚟，继续有骚动音乐。 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移向日本。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和炎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日骤雨较多，天气转凉。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 6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707点，跌185点，总成交金额715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24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06点，升31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18蚊，跌咗5.8；友邦保险72.35，跌咗0.6；建设银行5.96。升了1仙，汇丰控股58蚊，跌了4.5；美团点评89.45，升了4.5；盈富基金26.55，跌了2.5；中国平安90.45，跌了4；港交所229.6，跌了0.6；工商银行5.23，冇升跌；招商银行36.85，跌了2；汇市方面，外币对其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4，英镑9.594，瑞士法郎7.902，澳元5.288，加元5.895，新西兰元4.953，欧元8.6148，每百日元对港元7.31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009。日经平均指数报21,456点，跌131点。港金现价报14,110蚊，升11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507.84美元，卖出1,508.2美元。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Harry 同你讲，而家港铁系关闭咗7个车站，咁就包括观塘站、旺角站、将军澳站、坑口站、车公庙站、沙田围站同埋石门站。咁港铁列车服务将会提早喺今晚8点结束。观塘绕道嘅紧急维修完成咗啦，咁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嘅慢线解封，而家但仍然车多。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只系收费广场比较多车。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排到东山台。在九龙亚加老街去大角咀跟住弥敦道车多，龙尾排到公主道。界限街去大角咀跟住基堤道都挤塞，龙尾排到喇沙利道。弥敦道跟住窝打路道来回方向都多车，龙尾分别排到旺角道同埋九龙政府合处。窝打路道跟住九龙塘律伦街来回方向都挤塞，龙尾分别排到培正道同埋军营。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龙尾排到芜湖街。观塘道往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定富街。另外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敬业街都多车，龙尾排到丽业街。咁就喺卫生署提醒你，人体每日需要饮八杯水，咁记得饮多啲水补充水分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阿成，最近单工程起咗货，有咩好路数介绍啊？ 劳工处喺九龙湾开咗个建造业招聘中心，嗰度除咗有唔同工种嘅空缺俾我哋拣之外，仲不时举办招聘会，可以即场见工添。 好啊！呢、这个建造业招聘中心啱晒我哋。 系啊，想知多啲可以打3428-3303问下，或者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睇下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钢琴是这位新人的标志之一。 Never mind, 小心意未信赖，只需要两双鞋，能在石板街进街。Never mind, 几多次再退后，请给我也保留，单恋那个地带。 自细学琴的 Oscar 除了在这首作品选用了钢琴编曲之外，之前亦同编曲人在不同的古典歌入面去攞灵感，希望做到流行中带古典的感觉。作曲 iPhone Eric Kwok， 填词林宝，编曲张子坚，监制 Eric Kwok。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推介作品之一，有今年的新人陶旭伦 Nevermind。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的地方是北京， 骚动音乐华语音乐连线啊，今天要做一个年龄上的攻击的，因为刚才呢阿琼在咪后就问我们今天北京的连线嘉宾三石，我说其实呢现在内地是不是很多歌手呢，尤其是新人都是98年之后出世的，因为我们今天要介绍这位歌手是一个98年出世的男歌手。咁然之後，三石頭先就講咗個好有趣嘅現象，我真係交翻俾三石自己講啦。Sanji 你好 ，OK，Hello，Hello， 大家好。 我哋頭先有討論到關於呢個內地嘅呢個參賽，即係參加音樂比賽嘅人嘅年齡嘅問題啦。喂，咁不如你自己講啊，你而家講俾我聽，而家內地嗰個現象係點樣㗎？ 對，內地嘅現在現象就是。大家现在看比赛，尤其是看选秀比赛嘛，很多选男团女团的每一个自我介绍都会来说，我可能来自，我是生自98年啊，99年啊，2000年，更小一点的还有我有见到2003年，今年就16岁的弟弟妹妹来参加比赛，然后突然如果蹦出一个人可能讲自己是93、94的，观众可能就会骂一片说哇好老哦，你回家好好读书啊，或者是好好找份工作啊，不要来做歌手梦了。因为现在好像会有一种感觉，90后真的都已经快30岁了嘛。所以现在对，所以95后可能你像95年的孩子今年24岁，也就是刚刚过第二个本命年，其实是刚刚好出道的时间。那再小一点像98年的99年的，就是刚刚20、21岁，他们现在出道其实是最对的时刻嘛，所以95年之前的93、94的，我们觉得好难再有机会了，真的。 好苛刻啊，真系，因为突然间觉得自己真系好老。咁头先嗰啲当然都有笑话啦，即追梦应该不分年纪，但系的而且确而家内地咧好多好多，即系有啲练习嘅男团、女团啦，其一啦，另外真系就算系独立身份出道咧，都真系好少可有。有年纪好大，即系但都唔系好大，都系讲紧90后啦。所以今日其实头先都有讲到话，想介绍呢位男歌手咧，系位98年出世嘅新人嚟嘅，都算系咁样啦。咁佢个名咧就叫做田奕，奕咧系四个火字加埋一齐嘅嗰个奕字啦。咁广东话就可以读成系液体个奕啦，咁样。咁就请阿三石介绍下啦，咁样。 田奕是来自去年内地一个选秀节目叫做明日之子，然后他是那个唱歌比赛的亚军，当届的亚军， 当届的冠军当时是给了一个台湾地区的选手叫蔡维泽。 因为呢我之前听了田奕的一首作品那曲名称叫做冷，因为合作的音乐人是我非常之喜欢的台湾的音乐人叫做陈珊妮，我都讲了很多次的了。于是乎其实都真的很带得出冷这个题目的风格的，因为本身陈珊妮都是很适合去写一些很冷啊很平静啊但是有些暗黑少少嘅作品嘅咁样，咁又问下三石，即系点解田奕佢会拣嘅系呢一种嘅风格嘅？ 一方面是因为田奕自己本身他是非常喜欢陈珊妮的一个人，而且我觉得另一方面也是他自己的创作，我觉得是很适合陈珊妮的。田奕平时自己也会写歌嘛，他写歌拿给我们听的时候，我们觉得，他的内容啊，他的想法、啊、都是还蛮，其实是很冷的东西。而且是跟他名字四个火完全相反的，反而是不是很火热，是一种有一点冷冷冰冰或者是有一点冷酷很冷静的一个东西。他已经推出有一张 EP 叫做我能做你的水嘛，就想要从火的另一个方向从水来讲这个小朋友。然后陈珊妮就是他自己很喜欢的一个人，而且这首歌我们又觉得他写的时候就是想象着陈珊妮的样子来写的，所以这首歌就找对人合作了。然后中间我们通过吴青峰帮忙，吴青峰帮忙跟陈珊妮讲了一下，然后他就来答应帮我们制作了。 头先听三石介绍田奕呢一首嘅作品，曲名称叫做《冷》，咁曲词都系佢自己负责嘅，其实真系佢自己中意嘅风格啦。另外佢都好想揾陈珊妮嚟帮佢去做呢首歌嘅制作人，因为佢其实佢写呢首歌嘅时候咧，不断幻想紧嘅都系陈珊妮音乐嘅一啲风格。咁我谂两个人喺呢次嘅合作上咧，绝对是一拍即合啦。咁另外头先都有介绍话田奕佢个名咧个奕字咧嗰个系四个火加埋一齐噶嘛。咁好多人就会觉得哇，当你个名系咁多火字嘅时候咧，呢一首歌叫做冷，咁我好感受到嗰个对比啦。另外佢嘅 EP 嘅名叫做我可以做你的水嘛。咁你见到其实当中都有啲宣传策略嘅，即系同佢个名有个对比嘅时候咧，好似更加容易被大家记住佢个名啦，同埋佢系今年嘅新人啦。 我能感受你的疼痛了，现在我能理解你的难受了，现在你还是孤单等候吗？现在一句话都说不出了，交换我的忧郁吧，用你的细腻交换我的痴迷吧，用你的慌张崩溃交换世界爆炸吧，用你的傻和你的心靠近你。 陈珊妮咧，即系喺华语乐坛嚟讲，即系大家都知道系有才华，但系其实都系小众啲嘅音乐嘅。即系严重，我哋之前都有讨论过话，其实当啲唱片公司想做一个新歌手啦，我哋话，尤其是仲系新人嘅时候咧，选择咗一个咁冷门，又或者甚至乎我谂大家都少人认识嘅一种嘅音乐嘅类型，系咪其实都几冒险嘅呢一件事？ 我们也是希望他可以跟其他新人呈现出不一样的东西。现在内地，因为他毕竟是选秀节目出来的嘛，我们会有一种考虑是会不会大家比较他的想法来是比较多去看其他选秀歌手出身的这样一个音乐类型。但内地现在很多选秀出来的歌手呢又多是 比较大家听那种 urban 向的东西，听电子、听 hip hop 或者听 R&B 的这种东西特别多。 嗯， 所以田艺呢，我们也想说，那我们做不如做另外一种，就是你没有办法定义它是流行，也没有办法定义它是电子，甚至这首歌里面还用到了有弦乐、有咏叹调、有古典的这样一个风格。 嗯， 就是想让它从很多的新人当中脱颖而出。 嗯， 这样的一个想法。主要是他自己也喜欢，他自己也能接受，我们就说、那就这样子来做一下，好像好听就好嘛，好听就好。 喂，咁其实我都鍾意呢种嘅尝试嘅，就不如试多少少啦，因为尤其是而家咁多歌手咁多新人嘅时候，与其啊大家都做緊同一样嘅嘢，咁係大众啲嘅，係多人接受啲嘅，但係都一样，咁咪好难跑得出囉。咁倒不如试下做一啲冇咁多人做嘅嘢，话唔定会有返新嘅天地或者新嘅景象啦，咁样。因为其实香港嚟讲呢，即係而家好少可以由零开始做一个新人㗎啦。即係好难，因为音乐市场推都已经好难啦。所以而家新人，即係香港嘅新人呢，即係普遍头先有选秀嘅一啲人啦。咁另外都有啲譬如我哋话 YouTuber 啊、本身已经系 KOL 啊，咁然之后发现有啲唱歌嘅能力喎，咁所以唱歌又几好听，咁就可能会有自己嘅 EP， 会有自己音乐上嘅发展。咁另外当然都有啲一路可能系做紧戏嘅，咁都发现系有啲唱歌嘅天分，于是乎又得到一啲训练，又会去做乐坛新人啦咁样。所以你发现其实香港咧，反而系一啲可能独立嘅唱片公司、小型嘅公司，佢哋会落而由零开始去培训或者去培养一个创作歌手。在香港真的已经很少有公司肯由零开始去栽培一个人成为一个创作型的歌手。那在内地是不是都是这样呢？ 我以为创作歌手是更省钱的一种途径呢。内地其实大家喜欢创作歌手多过纯粹的演唱型歌手。 嗯， 因为其实从制作成本来讲的话，真的创作歌手你会做的东西越多，公司是越省钱的。比如词曲你自己写了后，那公司我就没有必要帮你花钱去买歌了嘛。你如果会编曲的话呢更好，你如果自己会制作的话呢更好。这样的话就是，总之是因为你但凡需要买，或者是买词曲也好，或者是买那个制作找制作人合作也好，都要花钱的。创作歌手的话呢，我们是可以把人跟他的词曲跟他的那个制作什么的一起签下来，那这个费用其实是比单纯的歌手要低，所以大家其实反而愿意去签约创作歌手。而且创作歌手还有一个好处是，他自己唱不到的歌他可以卖给别人，这样唱片公司还有别的收益。 喂，真係由錢嘅角度出發係好啱數嘅，即係佢自己可以寫曬曲詞，甚至乎做埋編監，咁唱片公司慳好多錢啦。咁就算佢自己唔唱唔用自己嘅，咁佢賣俾其他人又係一個收入啊，係嘅。咁的而且確創作歌手你去見到喺呢方面有收益嘅。咁又問下三石啦，其實而家內地推樂壇新人啦，我哋話難唔難呢？ 難。主要是这边我觉得大家的曝光渠道会变得很少，不像传统的以前我们铺电台啊，然后铺电视啊，去上通告就好了。现在反而没有很集中的一些东西，大家就各种在想办法。最多的方式大家是去上电视节目，上综艺节目，可是综艺节目每周就只有那么几个，所以大家其实平台变很少。然后你靠着纯粹的可能 APP 去感受的话，又好像没有很多的资源倾向。 因为其实我想都是的，如果你去参加一些游戏的综艺节目，又显示不到他音乐上的才华啦。那这个都是一个，我想其实无论香港还是内地，甚至乎台湾都是啦，都是面对着其实是有很多很有才华的音乐人，但是都很缺乏一个很集中的推广的渠道啦。那我想都是要不断根据这个市场的变化，即是有些 online 的 media， 有些是线下的一些 media， 但是大家都很俾心机去做啦。好啦，今天就为大家介绍的是这一位好后生。1998年出世啊，内地嘅男歌手叫做田奕，系四个火字嘅奕啊吓。咁多谢三石先，我哋期望下一次咧再同你倾到其他嗰啲内地歌手嘅作品。谢谢三石。 好，谢谢。 剛才聽到的就是來自北京的介紹啊。今年呢內地的新人，他的名字叫做田奕的這一首作品，歌曲名稱叫做冷，是一位創作型的新人來的，是可以自己包辦曲詞的部分。跟住到香港這邊咯，都是今年一位創作型的新人來的，他的名字叫做林聰，自己包辦曲詞有這一首作品，讲佢同屋企人之间嘅啲关系、啲反思，嗰、那个名称叫做《若只如初见》，都系啲我觉得与众不同嘅新人嚟嘅。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网上流传片段显示，昨晚上水港铁站关站之后，有蒙面人在站内手持强光电筒和怀疑胡椒喷雾指向市民。警方回复查询的时候，没有回应涉事的人士是否警员。

Michael， 首先提醒大家港鐵的服務安排，現在輕鐵四條路線仍然是暫停，包括705、614、615和 751P， 另外706和751線在天水圍區會改道，751線在屯門區不停有愛站，所有的輕鐵列車都不會經有愛、天榮、銀座、天湖、天池和天水圍的輕鐵車站。另外，港鐵列車服務會提早在今晚的8點結束，除了機場快線會視乎情況決定晚上8點後的服務安排。隧道方面，紅磡海底隧道的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稅務大樓，西行過海車龍排到近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馬會大樓，香港仔隧道慢線樓灣仔比較車多，車龍排到管道出口。路面方面，在港岛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繁忙，龙尾近东山台。另外，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慢车，龙尾海丰园。在九龙方面，亚加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公主道桥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亦都是交通繁忙，龙尾创之中学。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太子道东油站对开。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温思劳街。另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而家车多繁忙，龙尾去到牛头角定富街。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敬业街一段亦都是车多，龙尾就去到近丽业街。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慢车，龙尾富山道桥底。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屯门公路由金头去屯门。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司机在一个钟头里面空转引擎超过三分钟，可被罚款320元，记得停车熄匙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有快乐。 私分啊！我收到台长送俾我扎花啊！死啦！我有男朋友噶嘛，但我又唔想得失佢，咁点算啊？ 结同唔使算啊，每个人台面都有噶。彭爷最近学紧插花， 系咩？ 会错意你话几麻烦呢？今个星期六晚上10至12，不如一齐听一下香港电台第二台私分同埋崔杰同主持嘅周末有情人啦、啊。因为我哋会讲爱情上面嘅会错意。 咁多人学系都要学插花。On a Saturday night。 我好担心层楼被人卖了或者按了给银行，自己都不知道、啊、 你梗是没有用土地注册处的物业把关二服务啦。 什么来的？ 用了这个服务，如果有任何影响你层楼的文件交去土地注册处注册，你都会收到电邮提示， 那业主就可以安枕无忧。 快点上 landred.gov.hk 拿多些资料啦。 文化源于生活，生活在于体验。 年轻人怎样旅行，怎睇文化，不如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吧。电视节目《文化长河江山行》，我张曼莎，我马晓晴和杜伟瑶 会带观众游历中国， 以青春的眼光细看历史，认识中华文化。 《文化长河江山行》，星期六晚9:30，港台电视31。 想闹满 什么最动人？遗憾太笨，无需遗弃，无谓遗憾。华丽太真，真过一身，不怕应不喜欢得一种本能。沿路有灯，灯照内心，知你未必喜欢明白我秘密。要亲很多人，要近很多神，就算学转身的他专注地做人，期待我一时能明亮地伴你一生，一时能胡乱地过分。妄想很真实，压抑很不幸，愿意做花心之中飞舞的灵魂。期待我什么亦觉得期望也是现实。我的一个肉身，可决定普通的当一位好人。藏着我的千个内心，可接受有心的炫耀我秘密。要亲很多人，要跟很多神，就算学专心的他专注地做人。 嚟到四点半钟之后嘅骚动音乐，欢迎有泳儿最新嘅呢首派台作品。今年咧几首嘅作品咧都系一个嘅题材啦。首先就系用花嚟到做主题嘅，而另外咧就系想探求一下人性嗰种黑暗面。至于呢首歌入面探求紧嗰一种咧，就系一种嘅贪念嚟嘅。嗰种嘅贪念就系同我歌名一样咯，花心。但当你动咗呢个贪念，但系望一望翻你身边嗰个人嘅时候，可能你都会。 近日我工作过量，常在忙得很。 浪子回头啊！ 无限谈笑，只觉一点早晨。并有数次把你冷落，忘掉情调气氛，举动就似。即将变心，今宵坚决，自我抛开繁忙，抱在午夜，停在那星河旁，紧靠你旁，然后重新当天那爱睡，灵魂肉身都跟你。不可替，仍是我的衣柜。 低潮嗰一个咧，先至系最值得你去珍惜噶。呢首歌大概就系讲一个咁样嘅故仔，嚟自关淑怡呢一首嘅作品《当世界无玫瑰》。到过低潮，用翻而家用开嗰个嘅词语，可能就无论你经历啲乜嘢都好，都唔会同你割席。跟住揾嚟阿 Jill。 在某些低处，在那极低处，自信受损， 唔割席之余。 是那位给我仍不断叫我别气喘， 仲会揽一揽你嘅。 在我十分转做了为打算掉了自尊。 你最中嘅新歌《幸福相拥》。 是那位给我仍不倦分担我心酸。 有一天彷徨，人家中几许失重也另有幸福，是你总能为我抚平心痛，如全意旅程悲伤爱上多伤都只上眼太无中，谁仿佛哭哭都一一走过，游行学到最后唯有你伴我走， 阿勁呢邊先聽啲甜蜜嘅故事啊！ 蝉鸣的夏天，阳光很刺眼，一张清瘦的脸闯进心里边，青涩的喜欢，炽热又柔软，两双笑意的眼，安静的画面，春风吹绿了江南岸，日子过得悠悠淡淡，一转眼下个十年，嗯，时间侵入心头眷恋，始终没学会的浪漫变成了一书一番，嗯，一而再再而三，看你笑听你生气抱怨，陪你唱在你风景车烂，记忆长满了苔藓，故事慢慢在沉淀，平凡而自然，云间烟火的鲜甜，不用言说的习惯，时光清浅的温暖，多动人心弦，春风吹绿了江南岸，日子过得悠悠淡淡，一转眼下个十年，看你笑，听你生气吧。 悠淡淡，一而再，再而三，看你笑，听你伤心抱怨，陪你唱。 李宇春最新的作品。名称叫做一而再再而三的喜欢你， 一而再而三的喜欢你。 讲紧系佢爸爸同妈妈嘅故事啊，咁我想系好难嘅，即系爱上一个人唔难啦，但系一直爱紧同一个人，仲要越嚟越中意佢咧，其实真系好难，尤其是喺人生咁多个时间点上边。 生活刻着了容颜，天真被逐渐删减，人们将负累都归咎于时间。然而成熟能成全，过是他该有的甜，只为时间怂恿季节的改变。信誓旦旦的宣言，色调会逐年变迁，人们将缺憾都怪罪于时间。然而成长到成年，泪痕之所以复原，只为时间稀释伤感的根源。如果爱情是场远征的斡旋，尽管绕着圈子也要走向前，回到有你在身边。如果生命是场寂寞的斡旋，不管千回百转，方向不会偏，起飞前看一眼每张我爱过的脸，每个角色和无缘都在潜意识挑选对的时间。 J J 最新的作品，那个名称叫做《对的时间点》。 从前未来的锻炼，拉开记忆才明显，你我都出现在最好的时间。忽然相逢到相恋，为何相拥过语言，只为时间是传奇两人的。如果爱情是场远征的斡旋，尽管绕着圈子也要走向前，不离心太远，我要面朝最蓝的晴天，不脱离轨道有你在身边。如果生命是场寂寞的斡旋，不管千回百转，方向不会偏，起飞前看一眼每张我爱过的脸，每个交错的无言都在潜意识挑选对的时间点，对的时间点，对的时间点。 首歌想讲缘分咧，兜兜转转就好似个圈咁样，系会有机会遇翻对的人嘅。